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好，翻翻嚟第三节。咁啊，列宁咧就啊，头先我哋上一次讲列宁吓对中国革命个睇法啦，同埋佢自己嗰、那个即系、就是、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嗰个理想啊。咁当然中国已经俾佢视为一个目标啦。咁去到呢、這个1918年咧，即、就、系、是、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咧，即系嘅佢嘅后继者史太林咧，有一句名言咧，我想有研究即係中共歷史嗰啲人咧，都會記得呢句説話嘅，就係、是、叫不要忘記東方。啊，當時就係佢幫一本雜誌叫《民族生活》寫咗一篇文章，就係、是、Do not forget the East， 不要忘記東方，係嘛？嗱、啊、呢篇咧就係、是一篇即係評論嘅文章啦、啊咁佢就呼籲呢個布爾什，即係呢個共產黨徒啦，集中視線就喺東方。咁佢嘅講法咧就好清楚嘅，佢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因為它是世界帝國主義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咁然後，共產主義嘅任務就係打破東方各被壓迫民族幾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底工人和農民，牽起他們來和帝國主義做鬥爭，從而使世界帝國主義失去最可靠的後方和他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不這樣做，就休想社會主義喺最終勝利，休想對於帝國主義的完全勝利。這個就是不要忘記東方，是吧？那這種說法就是很清楚宣示俄共要向東方進軍，是吧？要對東方各國實施這個滲透和干預，是吧？那它的目的就是要使到亞洲從帝國主義、所謂可的後方、可靠的後方和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就轉變成為即是蘇俄最可靠的後方和最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是吧？那將當時蘇俄被這個西方列強包圍的形勢轉變成為帝國主義國家被包圍的這種形勢，是吧？真的很厲害的，是吧？嗱，佢嗰個講法係好清楚噶啦，已經係，係嘛？咁所以即係我哋再回頭睇翻，呢個係佢1918年寫嘅。其實喺1917年3月咧，即係呢個俄國革命爆發，係嘛？當時嗰個所謂臨時政府成立咗嚇，咁、呢個就係所謂二月革命啦嚇。即係嗰個1917年3月就即係俄曆嘅2月啊，所以呢個叫做二月革命，係嘛？咁而亡命呢個瑞士，即係喺歐洲亡命歐洲嘅列寧咧，佢喺瑞士啦。咁亦都當時喺德國人嘅協助底下咧，就同呢個佢最重要嘅同志啊嚇，呢、這個季諾維也夫啊等等，就喺呢個4月嘅中旬咧，就翻到去彼得格勒，係嘛？並且喺4月16日宣布咗佢嘅4月政綱，係嘛？樹立呢個蘇維埃嘅旗幟，開始向克倫斯基呢個臨時政府同埋第二國際咧挑戰啊！咁、那個二月革命咧就是、以克倫斯基為首嘅啊！咁呢、這個即係喺呢種情況底下，佢歐洲翻翻嚟，跟住就要向呢個克倫斯基挑戰啦，係咪？咁另外咧，即、就、係、是、當時啦，喺呢個托洛斯基嘅協助底下咧，就列寧就決定用暴力嚟奪取政權，係嘛？所以喺同年嘅11月7日啦，即係俄曆咧就係10月25日， 咁列寧咧就指使佢嘅黨徒咧同埋所謂工人赤衛隊喺彼得格勒發動攻擊，第二日咧就將呢個東宮啊呢個 Winter Palace 啊佔領，推翻咗呢個克倫斯基嘅臨時政府，宣布世界第一個共產黨政權嘅成立。而列寧所策動嘅呢個所謂十月革命咧，就好快就引起全人類、全世界嘅注意。嗱，佢講呢個所謂十月革命咧，就係俄歷嚟嘅。嗱，呢個所謂十月革命啊，毛澤東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共產主義就傳到嚟中國啦。咁啊，嗱，當然佢都係一個啊鬥爭啊出身嘅呢個共產主義嘅啊，即係信徒啊。咁佢用呢一個所謂暴力啊，推翻咗呢一個臨時政府之後，係嘛，正正式式先嚟建立呢個共產黨嘅政權啊，喺俄國係嘛。嗱，但係佢當時所處嘅環境咧係非常之險惡嘅。一方面，當時嘅俄國共產黨嘅基礎咧係唔穩固，係嘛，個力量咧亦都係非常之脆弱，係嘛。另外一方面咧，當時又受到即係呢啲所謂協約國啊，即係嗰個武裝嘅干涉，係嘛？咁另外就西部嘅烏克蘭啊、南部嘅黑海啊、東部嘅西伯利亞都喺一啲外國軍隊佔領底下。咁於是咧，呢個所謂俄國嘅蘇維埃政權咧，基本上就真係四面楚歌，周圍都即係俾呢啲列強包圍住嘅嚇。咁佢要打破呢一個咁嘅難關咧。咁於是佢就要成立一個以俄共為中心嘅第三國際，係嘛？克倫斯基嗰個係第二國際，係嘛？呢一個第三國際咧，就係話嗰個成立咧，一方面可以增加呢個俄共嗰個影響力，另外一方面咧就可以對，即係可以同對嗰啲協約國啊，即係嗰扎協約國咧，你可以進行反擊，係嘛？在1919年的3月2日至6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一次世界大會，正式宣布這個第三國際的成立。列寧、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拉科夫斯基、布拉登等等呢，這些領導人就共同簽署了一項宣言。這項宣言就是將這個第三國際的任務很清楚地向世界宣示。或者我哋可以引述一段，就係把勞動階級的實際革命經驗積集起來，掃除機會主義及社會愛國主義的腐蝕混合物，並聯合世界上真正無產階級黨的勢力，使共產主義得到完全的勝利及更穩定的實現。咁呢個咧就係第三國際那個宣言其中一段，這一段呢就是突顯了喂列寧那個世界革命的構想，是吧？就是說呢，在世界各國普遍掀起這個，就是製造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可以這樣說。那麼在這個共產國際的綱領裏面也都曾經這樣說的，他說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這個是世界歷史歐美無產階級中最前進的階層，在實地從事革命鬥爭的過程中，真正第一次的與中國及印度及非洲、美洲有識的勞苦人民聯合在一起，係嘛？嗱，呢個就係第三國際對於聯合世界無產階級黨推行共產主義革命進行嘅策略啊！即係好明顯，從呢一個所謂共產國際綱領裏邊咧睇到嘅，對歐洲就以呢個波蘭啦、德國啦呢啲做目標，係嘛？咁由當時嘅第三國際咧就直接去領導嘅，東方咧就以中國為對象，係嘛？咁又有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嘅東方局，呢、這、一個東方局就係負責推動喺中國進行呢個無產階級革命，係嘛？當時這個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對於歐洲的工作呢，他就很有信心的，他又預言會一年之內整個歐洲呢 就將會成為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但事實的發展呢就適得其反，係咪？咁曾經有兩個好短命嘅所謂蘇維埃政權，一個就喺匈牙利嘅布達佩斯，係咪？一個出現喺德國嘅巴威略，係咪？嗱呢種做法咧，其實你睇翻中國佢都係咁啦，係咪？喺江西嘅瑞金成立第一個即係中國嘅蘇維埃嘅國家，係咪？咁佢都係揀一個城市一笪地方嚟做根據地嘅啫喎，係咪？喺匈牙利就布達佩斯，係嘛？喺德國就喺呢一個巴威略，係咪？通通都係昙花一現，係咪？咁歐洲就係原來嘅歐洲，就唔係好似呢一個即係季諾維亞夫嘅豪言壯語，係嘛？一年之內成個歐洲就變成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咁呢個發展就唔係咁啦，係咪？咁但係亞洲就唔同啦，係嘛？當然在波蘭那裡也都遇到挑戰啦，那個華沙進軍慘敗，令到整個布爾什維克主義呢，即係主義者呢全部失去呢個信心，甚至乎係崩潰咁滯，係咪？咁所以佢就將個紅色箭頭呢，即係當時嘅蘇共俄共呢，就指向東方，係咪？咁指向東方當然就是中國啦，係咪？嗱，我哋即係點解要講呢啲咁嘅背景呢？因為你齋講嗰個聯俄係咪？你講中國嘅立場，當時國民黨、國民政府係咪？佢要即係克寧於呢個俄共係咪？要爭取呢個澳門係咪？你令到中國嘅革命嚇，即係當時嘅革命就係要結束嗰個四分五裂嘅局面係咪？要北伐，要統一中國，咁中國先至可以獨立自主啊！咁而俄即係當時嘅即係蘇俄啊，對中國又友善，係嘛？咁呢個就係即係孫中山先生當時嘅諗法啦，係咪？咁當然有好多人質疑佢啦，係嘛？咁但係我哋再睇翻由列寧對孫中山先生嗰個中國革命嘅個思想嘅批判，係嘛？到呢個第三國際成立，係嘛？喂，都係劍指東方喎，因為歐洲你失敗咗啊嘛，喺嗰陣時嚟講，你都係劍指東方，而劍指東方就以中國嚟做目標，所以最重要嘅就係我哋睇翻歷史喺第三國際嘅第二次世界大會，即係1920年7月19日啊嗰一次嘅所謂第三國際嘅第二次世界大會咧，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次。即係呢個共產國際嘅會議啦，係嘛？嗱，而第三國際咧係由俄共所主導嘅嚇。喺7月19日開幕，就8月7日就閉幕，總共即係就開咗21日，係嘛？咁呢21日會咧，就當時嗱呢個共產國際嘅第三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咧，就喺呢個彼得格勒嗰度開嘅喺俄國。咁啊，其實嗰個會期就好長嘅，由7月19日至到8月7日。咁其中咧，即係呢21日會裏邊咧，即係有喺彼得格勒嗰度開會啦。咁啊，23日咧就搬咗去莫斯科開，係嘛？咁然後佢嘅特色咧就係喺呢個第三國際世界大會、第二次世界大會裏邊咧，就多咗好多即係亞洲嘅國家。譬如有土耳其啦、波斯啦、印度啦、中國啦，甚至乎朝鮮啦，係咪？咁另外仲有荷蘭，即係荷屬嘅東印度國家等等啦，都有代表出席嘅，係咪？當時嘅列寧同埋季諾維也夫，係咪？就喺嗰個大會裏面咧，就亦都有講嘢啦，同埋有一啲提案。咁喺無論佢哋嘅支持。或者提案裏面咧，都屢次係提到中國同埋印度。列寧喺呢一個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嗰度咧，即係嗰個決議咧，其中一個決議咧，佢係好清楚標示啊，喺呢個東方殖民地同埋落後國家進行嘅策略係乜嘢？休息一陣，翻嚟再講。